想让梦不再流浪，带着梦我回家乡，总想让歌不再模仿，唱歌的我变了模样，总想让路尽快缩短，回到家我情更长，总想让酒杯被斟满，举起杯我热泪盈眶，我的梦是夜空的月亮，月亮里有我父母的目光，家是天堂，我的天堂，我的歌是深山青川，清泉流淌，父母的期望，父母的期望，时光悠悠，道路长长，父母的爱温暖我心房，无论我去天涯海角，家永远是我爱的天堂，家永远是我爱的天堂，爱的天堂。 薛拉奇他是著名的青年歌唱家、影视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薛拉奇家是天堂，跳空进榜第九名得票555票，第八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杨磊，何苦痴情又伤心。2009年，谢有才他以一首《爱一万次够不够》震撼歌坛，歌曲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在各大榜单中力拔头筹，获得无数的荣誉和赞美。他唱出了沧桑男人朴实又深切的情怀。谢有才和杨磊的合作《何苦痴情又伤心》上榜两周得票60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富春霞》，烟雨蒙蒙。 今我又到旧日的地方，又是烟雨蒙蒙，往日情景历历在眼前，恍然如昨夜梦。 再相逢，莫非要相待再一生，共此烟雨蒙蒙。 华语女歌手傅春霞送上了这首有关于秋天的歌，不知道是否给你带来了一丝凉意呢？愿听众朋友在这个世界能够找到一双回眸的眼睛，一个驻足的脚步。傅春霞《烟雨蒙蒙》上榜两周，得票65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霍丁辉《一败涂地》。 我们爱的翻天覆地，你却让我一败涂地。说好了要比翼双飞，为何丢下我一个人去飞？我们爱的翻天覆地，你却让我一败涂地。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努力，可你让我输得如此狼狈，如此心碎。我们爱的翻天覆地， 说起歌手霍丁辉，想必很多的歌迷朋友应该不会陌生，尤其是2016年他参演了著名舞蹈家杨丽萍老师的最新力作《黄山印象之天仙配》，并且主演董永角色之后，他的演技和歌声更是深入人心。这次呢，他尝试流行歌曲的演唱。他说啊，任何的艺术都需要去尝试一下，不能够因为我们的习惯某种唱法就畏惧其他的唱法，而且唯有积极的尝试，才能够让自己保持一种适当的状态，平静的去沉淀，让自己慢慢的成长。霍丁辉《一败涂地》上榜五周，得票73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2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的歌曲是来自上海斯巴文化 SNH48 Color Girls 多彩的日子。 值得去回味，在每一天的手掌出现在他们眼前，所有的遇见星空，青春邂逅 Colorful。 奇幻的旅程让我们遇上了多彩的日子，阳光之下，这个世界童话般的珍贵。音乐录影带当中，这几位零零后的少女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她们身着色彩缤纷的裙装，在明媚的阳光下舞动，随着场景的切换，四位少女活力四射，动感十足。 Color Girls 多彩的日子，上播两周得票780票，上升五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什么是好兄弟？ 什么是好兄弟？不是的夜店里，名字暗度暗度珍藏，谁会想起谁？什么是好兄弟？不是的金钱里，为了名利伤了和气，各奔了东西。什么是好兄弟？我在问自己，懂得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什么是好兄弟？不是的求助力，遇到困难彷徨迷茫谁来安慰你？什么是好兄弟？不是的夜店里，明知暗头暗度陈长，谁会相信谁？什么是好兄弟？不是的金钱里，为了名利伤了和气，各奔了东西。什么是好兄弟？我在问自己，懂得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 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什么是好兄弟啊？这是来自安徽淮南的一位歌手俊峰，什么是好兄弟？上榜八周，得票85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赵赵音乐工作室，赵赵一匹白马。 哦啦啦嘞，啦啦啦，这是一匹白色的马，腿上留有一道伤疤，草原上的少年在找饭，问我几时能回家，回去吧回去吧，我梦里的英俊白马，忘记吧忘记吧，在哪儿才不会害怕。一匹绝对安静的白马，静静地守候他妈的人生自由。 三分多钟的歌曲进行了6次的转调，使歌曲的层次感递增，加上直白的歌词、奇特的旋律和完美的搭配，将这一份苍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来自赵赵所演唱的《一匹白马》，上榜五周得票92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骄，《让爱陪着你》。 真诚，在爱里，在梦里。 这首《让爱陪着你》和其他的苦情歌真的不一样。陈娇这首歌虽然在苦潮自己看走了眼，但是呢，却用跳跃的节奏和轻快的声线诠释出自己积极向上的爱情观。如此正能量的一首歌，一下子把大家的心情都变好了。上榜七周得票969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2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恭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方轩，燃起草原爱情的火。 是谁在唱滴落天荒的情歌？是谁走马越过一道河流山坡？谁的马蹄保护呼吸让它落？宽阔胸膛给了我心上的炙热。醉难救，他就醉了这日月。那敖包旁飞起火辣辣的情歌，你骑骏马，他在半空间穿梭。彪悍汉子，他的柔情。 燃起草原爱情的火是一首草原歌曲，两个年轻人谈恋爱，心心相印，如胶似漆，永远想依偎在他爱的人那儿。这是来自方轩演唱的《燃起草原爱情的火》，上榜11周，得票1017票，上升两位，夺得第12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支持您喜欢的歌曲，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感谢收听港台榜，再会。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天江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台湾票儿音乐、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你好，欢迎来到第12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节目。一开始，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我们的节目在全国百家华语广播电台播出，问候到每一位朋友。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21期港台榜的排名。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华研国际陈亦如参拜。 神经到底该往何处才能算是前进？我可惜没你的牵引，帮助我打醒我快死心，我总是前功尽弃。 陈亦如出身于飞轮海，拥有阳光般的笑容、聪明机智的反应以及完美的肌肉线条。新专辑他的首播主打应该是《硬》这首歌曲，也上过榜。而这一次上榜的这首歌叫做《参半》，听到了之后是不是更加期待他的新专辑呢？陈亦如《参半》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865票。第九名，华纳音乐萧敬腾和。 驱散所有的迷惘，斩断那无情的交狂，我不再让世界跟着疯，再跟着疯，我看清所有的虚光，挑衅着无知的暗疮，我不再让世界跟着疯。 超级网剧《河神》曝光了主题歌《河》，特别请到了金曲歌王萧敬腾来演唱。节奏强劲的摇滚曲风，再搭配上萧敬腾质感十足的嗓音，穿插迷雾纵横的案情，一曲激荡压抑已久的浩然正气，让歌迷再次领教到了萧敬腾还有他的狮子合唱团的摇滚魅力。《河神》携手雨神，是不是你觉得有种搞事儿的感觉？萧敬腾和上榜两周得票888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九名。第八名，奔跑怪物萧亚轩，明天的秘密。 别好奇没结局的剧情，来不及带 电影《心理罪》虐青的推广曲《明天的秘密》由萧亚轩来演唱，歌曲以悠扬的吉他声为开端，萧亚轩澄澈又醇厚的嗓音渐入，画面感十足。萧亚轩《明天的秘密》上榜两周得票915票，下降七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华纳音乐潘玮柏，第三类接触挑空进榜第七名。 天时地利天光不如眼见为凭，不明飞行高兴，说明你还在那坚持地球主义，说说从众黑龙沉默，光子和量子在计算之中，思维和科技都比你更先进，你却思维也比我还重。天空已经我的降临，跟在我上 Now 飘飘把你双手举起，说出让无享受狂动战，别把这生物美学当成丑陋威胁，不属于情绪无意，没错，我属于这个世界。第三类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不忤逆我，第三类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别因为你的无知有些否定我的能耐。 LALALA FIRE FIRE FIRE FIRE。 说到吴昕和潘玮柏这对 CP， 他们本来呢不是怎么熟悉的，自从上了《我们相爱吧》这个节目之后，两个陌生人成了现在的好朋友。在节目中，这是一对恋人，荧幕情侣，我们看到了他们也是满满的幸福和甜蜜。潘玮柏第三类接触跳空进榜第七名，得票952票。第六名泰和音乐杨宗纬《智利宗盛先生》《越过山丘》。 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才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60岁停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 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人生最好的结语，或许就是一首歌，轻轻的唱，淡淡的印在了心里，慢慢的遗忘。人世间游过一遭，好与坏都已经看淡了，岁月如歌，就算随风而去，也怎样都值得。由此，李宗盛写下了回味无穷的歌曲《山丘》，而今高晓松写下了这首《越过山丘》，并由杨宗纬来演唱，是音乐人对音乐人最诚恳而单纯的致敬与拥抱。杨宗纬《越过山丘》上榜两周，得票999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2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期第五名，北京天江盛名文化王啸奇《转身》。 很长的时间考虑在一起，又有很短的时间选择分离。起初总是小心翼翼，结局为何轻言放弃？我不怪你没有勇气，只是爱得不够彻底。故事到了一半，你没有了继续的好感，我也只能无奈地看你走远。结局不应该悲伤，没有人可以的却步，难道 2017年，王啸奇他的首张 EP 强势进军华语歌坛，词曲都是由他创作完成。主打歌曲《转身》，旋律非常的忧伤哦，层次分明，高潮迭起，更富于国际化，是一种全新的音乐体验。这是来自王啸奇《转身》，上榜六周，得票104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种子音乐罗大佑《加三》。 只想你爱依然存在在心里，给我些温暖的体验，而见证你不是把后的心情。当你站在人烟路还出发，风暴雨里有个我的微信，给我个温暖的满怀着温暖的彼此欢笑的家庭，让窗外有蓝天，草也如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都有了更加深的年轮，也都更加的熟了，对于音乐的表达和理解也自然有了新的变化。回过头来听听这首《家》， 可以用元素丰富、情感细腻、视角多元、心境平和这样的词语来定义。罗大佑加三上榜五周，得票110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完美青春，林志炫，空 间传的浮云不俗的伤离梦寐的笑颜又怎能忘记云散落风不停几度拥有几度失去不曾忘记前世的笑不停，所谓的宿命，原是场梦幻的泡影，一念不语，永世不。 林志炫为电影《悟空传》演唱的一首歌《空》，一经上线就好评不断，很多网友都说就是冲着林志炫他天籁般的嗓音去看电影的，唱出了《空》的空灵与伤感。林志炫他一开嗓就感觉整个人掉进了另外的一个空间，一个无比空灵的空间，一个抛开了所有杂念的空间，一个有着纯粹清透歌声的空间。空这首歌绝对是令耳朵大脑心灵同时做瑜伽的一首歌。林志炫的空上榜六周，得票115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潮水音乐，张信哲，说 哦，你说孤独是装傻，我说放手是作假，他说算了吧，没有爱的爱情就像个笑话。我说去你的坚强，你说给我个肩膀，那些吻过的伤别再找过去隐藏。 张信哲这首歌叫做《说》，态度清楚，旋律的起伏非常的大，是一首令人惊喜的作品，更是现在的情歌王爷张信哲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曲风。张信哲《说》上榜七周，得票122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2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太阳动力吴奇隆颖儿《千年一刻》夺得第121期港台榜冠军。 梦是醒不来的渴望，牵你的手温暖我冰冷胸膛，漫漫长夜寂寞是我疗伤的力量，痛过了就不怕思念张狂。 你像春不断的忧伤，迷雾中看不清你的模样，跌跌撞撞泪干了都一样，总有一段回忆还隐隐发烫。 你的爱在我心上千年游荡， 岁月里我不曾迷失方向， 人海茫茫等你一刻回首凝望， 让我还给 一个久违的天堂。 这是为电视剧《一粒红尘》演唱的《千年一刻》，改编自独木舟的同名小说，由吴奇隆和颖儿来演唱。《千年一刻》以男主角唐琪和女主角叶昭觉的感情线为创作的灵感。吴奇隆颖儿《千年一刻》上榜十周，得票1269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2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冠军。节目的最后，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再会。 云层遮盖了前往方向，迷失在黑暗之中。天使问我，手中紧握不放的是什么？我说，寻找梦想的灯火，又是我，会失去力在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眼前的世界 想放弃的时候，看不清路的尽头。天使身后，太阳叫醒希望的翅膀，那是未来伸出的双手。失去过伤心的力量，再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的走过。眼前的世界隐约眼透着，不停挑战我，就算曾被伤过，我要起起落落的心，而不得已的坚强。 北京时间21:00。